明亮眼睛，微盈夜静，甜言蜜语还会立体声，最亲热的吻。四点以后竟最愉快抱拥，28度的初倾，请相信世上我待你最好。我是最懂你，要爱你，多相爱可多相爱。你若有怪病，亦与你嘻嘻嘻嘻。我逐寸逐寸爱抚你，你想怎么要，迅速的给你。我比实况更接近真爱，更浓。 寂寞。